佛经剧化故事的剧名叫做《不退法》，请各位收听啦。 佛陀，刚才阿奢世王派了位侍者来要见佛陀啊。 哦，咁而家嗰位侍者喺边啊？ 哦，嗰位侍者啱啱嚟到，因为路上辛苦，而家正在饮水休息。 嗯，系啦，安娜，你知唔知道最近阿奢世王点呢？ 听讲阿奢世王归依佛陀之后，已经纯善咗好多啦。 啊， 不过近日喺度厉兵秣马，时时操练军队，好似预备远征咁样。 预备远征，军队远征即是打仗，兵凶战危，不长到极。啊，安娜， 是 你带那位侍者入来呢？ 是佛陀。侍者，这位就是佛陀了。 啊，佛陀，阿奢世王的侍者宇恒拜见佛陀。 啊，请坐。 啊，大王向佛陀请安，佛陀身体好吗？ 多谢大王，我好好。 佛陀，众生易道吗？ 好，众生都肯受教化。是啦，侍者。 啊， 大王打发你来有乜嘢事啊？ 佛陀，系咁嘅。大王近日励精图治，十分关怀国事，令到国家好富强。 哇，呢啲系好现象啊！ 大王最近有件心事，佢想攻打拔旗国。 攻打拔旗国，点解要咁做呢？ 根据大王嘅意思，佢想用自己嘅威德去教化拔旗国的愚老。 哦，这样啊。 佛陀，大王都未敢轻举妄动，还非常之虚心，打发小臣向佛陀请示，看看好不好向拔旗国动兵用武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阿难， 是佛陀， 近来拔旗国的人民还有没有举行集会，例如研讨问题、商量改善民生以及祭祀庆典等等呢？ 我听闻拔旗国的人民说他们有继续举行集会。 嗯，如果一个国家集会正常，那群策群力自然会有进步，拔旗国可望繁荣昌盛，将无灭亡的忧虑。 哦，这样。 是啊。 阿难，拔旗国的人民还有没有尽责任呢？ 有啊，佛陀，他们仍然同心协力。 一个国家的人民好好地做应该做的事，他们将会繁荣昌盛，没有灭亡的忧虑。 哦， 是啊，佛陀。 阿难，拔旗国的人民是不是仍然遵守法律呢？ 佛陀，听说他们没有违背法律，大家都奉公守法。 那在他们仍然遵守法律期间，他们必定繁荣，没有灭亡的忧虑。 是啊，佛陀。 阿难，你能不能够将拔旗国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讲给我们听啊？ 哦，佛陀，我听见一件事是这样的。 阿文啊， 哎， 吃了饭先啦， 等阵啦。 喂，你做什么啫？吃了饭先啦，啲汤冻噶啦。 嚟啦嚟啦，哎，嚟啦嚟啦嚟啦。哎，老婆啊，我真系怕咗你啦。 哈，煮埋饭俾你食，仲话怕咗我？点解啊？ 我咪怕你唔煮饭俾我食咯。 哎呀，睇下你啊，得意成个个样，快啲埋嚟啦！ 好，食饭先。啊，老婆啊，你都食啦。 嗯。 嗱，等我滗碗汤俾你饮啦。 唔该晒喎。 诶，阿大同阿细咧，佢哋两个去咗边度啊？做乜连饭都唔食噶？ 佢哋两个食咗饭噶啦，去咗柴房搬啲柴出去晒，啲干柴就用晒噶啦。 哦，个两个仔都几乖，十岁八岁都帮得下手噶啦喎。 咁啊系啊，我哋一家四口勤勤俭俭，生活都过得去嘅，而家都有盈余。 系啊，仲几丰富添。啊，老婆啊，都仲系你好嘢。嗱，叫我种咗块田。而家啲甜瓜都好大啦，我睇啊，过两日摘得去卖添。 得噶啦，直情卖得啦。呢，我今朝摘咗过嚟食，哇，好甜好熟啊！嗱嗱，呢度仲有一边留翻俾你食。 喂，老婆啊， 嗯， 我而家出醒立粮，嗱，你要啲乜嘢啊？我买俾你啊。 嗯，冇咩啦。上次买嗰啲布仲有几尺喺度，都几大幅噶。可以做条裤俾大仔。 哎呀，唔买布啦，呢云啊要买金器首饰啦。 哦， 喂，嗱，你中意手镯啊，亦或戒指啊？吓， 唔好啦，要装饰品嚟做咩啊？ 啊，乜冇用啊？有用到极啊！嗱，一嚟咧就可以要嚟拜啊，等嗰啲八婆四姑行下都好噶。 你真系衰嘅啫。 嗱，二来咧。仲可以保值，当储钱啫嘛。冇钱嗰阵可以卖咗佢噶。 咁又系噃。不过你有钱咩？ 有嗱，过两日卖咗啲瓜，咪有钱咯。 好啦，咁随得你点就点啦。 开门啦，阿文啊，开门啦， 王伯嚟啦。 好，我去开门。 系，点阿文去得未啊？ 得啦，啱啱食完饭。 王伯，请坐啦。 系得啦，得啦，得啦。 饮碗汤。 唔该啊，文嫂，唔该唔该。啲汤好好味喎，喂。 系啊。 好清润啊。 我老婆啊，煲汤好拿手噶。吓，系啦，王兄啊，你睇，我几肥壮，几好体魄。 哎呀，睇下你，真系抵得你嘅，喺度晒命咯吓。不咁，啊，讲真话。我真系好羡慕你哋嘅家庭噶。 诶，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嘅啫。 王伯，食嚿肥瓜啦。 啊，得啦，得啦，得啦。 食咯，嗱，今年我新种啲甜瓜，大丰收啊！ 哇，喂，阿文啊，啊，你两公婆真系几本事噶喎，啊，甜瓜又丰收，啊，肥咯，肥咯。 诶，啊，试种下啫，嗱，点知咧就咁好收成噶？ 阿喂，喂，唔系讲笑喎，而家吓。啊，既然啲甜瓜成熟咗，咁你系要去看田守野噶咯？ 啊，系噃，俾你提醒我添。今晚咧，我要去瓜田守野，啊，咪俾啲人偷摘。 系啊。 啊，阿文啊，嗱，呢啲布等落锣谷度啊。 乜有布担出醒咩？ 系啊。 哦， 冇。老婆几勤力，得闲识织翻啲麻布。官府话，一匹布当两锣谷纳粮。有布咪拎佢纳税咯。 哦，嘿，阿文嫂你真系一流个好主妇啊！做到你家人咧，真系快乐有福咯。 你过奖啫，王伯。 阿文啊，阿文嫂，我啊想我大胆啲讲句，唔知啊妥唔妥当？ 王伯，你有说话咪讲咯，唔使客气噶。 系啊，怕乜讲啫？ 咁我讲噶咯，啊，我想将我女阿婷咧。就许配俾你哋嘅大仔，同你哋做埋亲戚咁， 系咪真噶？ 王兄啊，我哋点高攀得上啊？咪讲笑啦， 唔系讲笑噶，我讲真，有乜讲笑啊？我老婆都话中意大仔，咁文嫂咧又只悭识俭有礼，啊，一家人都开心和睦。咁佢趁家唔稳，去边度揾？ 哎呀，王兄啊，如果系真嘅，我就一口应承。老婆啊，你话点啊？ 好。如果王伯唔嫌弃嘅，咁我哋一于做埋亲家啦。 哎呀，我好辛苦啦，做家工啦，真系开心啊！哎，我要买多一只戒指俾未来嘅新抱。 系啊系啊，记得啊。 嗯。啊，两个细路 去搬柴仲未翻嚟噶吓？点解冇声冇气噶？去咗边度啊？ 哎呀，有边度去啊？你伏咪喺柴房捉蟋蟀咩？ 捉蟋蟀？ 系咯，我都唔知几劳气啊！呢呢几晚啊，佢哋都喺柴房捉蟋蟀。 嗯，点睇到啊？黑妈妈 点着盏灯咯？你话几曳啊？ 唉，细佬哥就系咁嘅。唉，等我今晚教训下佢哋。 哎，好啦好啦，唔好讲咁多啦。时候唔早㗎啦，早去早返啦。 哎呀，都係要去㗎啦，我担返啖谷先。 好。 好 你呀。 好啊。 喂老婆啊，今晚呢我就去瓜田守夜，唔返嚟瞓㗎啦，你早啲闩门啦。 得啦，我会㗎啦。 嘿，真系攰啊！系你阿文啊？ 啊， 你今晚就喺呢度守夜啊？ 系啊，黄兄啊，一嚟咧系守夜，二嚟咧想休息下，翻屋企啊仲有排行噶。 我咁都好嘅，横掂食咗饭，天色又咁夜咯，咁你自己早啲唞啦吓，我走啦。 黄兄啊，不如你都喺埋度过夜啦。 喺埋度过夜？ 嗯。 本来就冇咩问题嘅，不过我冇话低，咁啊费事屋企心挂挂咧，我都系翻去咯。 咁啊，咁啊，随得你咯。 本来都唔使咁夜嘅，唉，阿文你又咁客气，一定要喺醒请我食咗饭，先至俾我翻嚟，咁啊阻夜晒咯。 唔系，其实系我自己嘅事，我一你顾住拣金器，嗱呢间啦，嗰间啦，行嚟行去。不过咧，终于拣到啱晒，哎呀，真系开心啦！一只金鸭，一只金戒指。 喂喂喂，阿文啊， 嗯， 小心啲啊，闩好啲门啊，知道吗？啊， 哎呀，我带住佢，边个知道有金器啊？嚟啊，等我送你出去田基啊！ 又送我？好啦好啦，咁啊，行两步啦吓。咦？阿文啊， 嗯， 点解嗰头咁光噶？你睇下，光橙橙咁噃，啊，睇唔睇到啊？ 哎呀，系噃，黄兄啊， 啊， 系火嚟噶噃， 哎呀，火烛啊，喂，好似系我哋条村喎、啊， 哎呀，弊，翻去睇下，翻去睇下， 快啲啦，弊啦，火烛、啊，快啲行翻两步啦， 好好，快啲快啲， 喂喂，阿文啊，你睇下，系你嗰度啊， 啊，系啊系啊，哎呀。柴房都冇咗啦！哎呀，烧咗柴房啦！ 晒晒啲柴噶，真系啊！做咩阿文做咩？你呆咗咁做咩？你 我哎呀，我间屋噶， 哎呀， 我间屋噶， 点解成间屋唔见咗噶？ 吓，哎呀，我老婆咧，大仔咧， 系喎， 细仔咧， 阿文嫂佢哋咧吓，阿文嫂啊， 老婆啊， 文嫂， 老婆， 哎呀，阿文阿文啊，唉，你嚟迟咗咯。唉，嘥咗佢哋啊！ 村长，你系话佢哋？ 村长，阿文嫂佢哋，唔系，村长啊，你有冇见到佢哋三仔乸？ 唉，见乜嘢啊？火烛嗰阵咧，大家都瞓着咗噶啦嘛，到闻到啲火烟味先知道火烛。唉，赶到嚟啊，已经救唔切咯！ 哎呀，我老婆啊，我两个仔啊， 阿文啊，哎呀，阿文，你定啲奶，阿黄兄啊，你揽住佢啦，哎， 村长啊，咁究竟点啊？佢哋点啊？ 唉，点啊？烧死晒咯！ 哎呀，惨啦，惨啦！哎呀，我乜都冇晒啦！ 阿文，晕咗啊，晕咗啊！救佢先啦，救佢先啦！阿文啊， 先啦， 香港锁啦， 香 港 锁啦！ 哎呀， 快啲， 阿文啊！ 唉，真系惨啦！村长，而家阿文咁惨。丧失咗大好家庭，冇咗个儿妻，等于冇咗只手啫。屋企又冇埋，家私暂物，连啲储蓄都烧晒。唉，佢真系好惨。你话而家点算好呢？啲田都冇人帮手耕噶。 唉，我知嘅，我哋要开会商量过先得。 咁啊要啦，征求下大家嘅意见，睇下点啦。 不过咁，照规矩呢，佢咁嘅情况。 官府起码就会免佢纳税五年嘅，而且我哋又可以俾啲抚恤金佢添。迟下再帮佢置翻头家啦， 吓。唉，咁都算有啲人情味啊，系嘛？不过佢以后都会好难过噶啦，触景伤情，点过日子啊？ 唉，又唔使咁紧张嘅。如果佢唔愿意耕田，又唔想喺乡下生活嘅，咪当兵咯。 当兵 啊，系啦系啦系啦，呢位系云将军，佢系奉大王嘅命令嚟招募壮丁嘅， 系啦， 参加军队好有前途噶，而且粮饷又好咧， 梗系啦，好好世界噶，为国效劳，忠心报国，我话云将军啊已经招募咗好多士兵噶啦，有次投身军队嘅，即管嚟参加， 系咯。云将军是大元帅的助手来的，好得力的，事事练兵，虽然是太平，但是都没有忽略准备，这些所谓居安思危嘛。 没错啦，村长觉得啱，我们事事准备练兵，从来都不会疏忽的。哼，有些野心家虎视眈眈，他想侵略我们啊，好难啊。 没错啦。 师姐，你听到柯南讲嘅嘢吗？ 听到。 咁请问你对拔旗国嘅官民有乜嘢感想？ 佢哋好合作，好互助。 系啦，你以为一个有组织、有准备嘅国家，系咪咁容易被人侵略呢？ 佛陀。当然不是呢。 咁你又以为佢哋系咪一定会战败呢？ 当然不是呢。 所以如果柯些世王想远征拔旗国，就真系不智到极啦。因为劳师远征，自己已经蚀底啦。而且攻打一个好国家，佢只有被世人唾骂。点解要咁做呢？ 是的，佛陀。 你回去回复大王，话俾佢听，拔旗国人民合作爱国有组织，是一个有朝气有前途的国家，是会繁荣昌盛，没有理由会灭亡的。请大王三思了。 是，多谢佛陀。